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犹记别离时，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同志们，我把他当个人似的， 哎， 有事跟他商量 啊。 我说当初我就说，我去卖卖大碗茶 啊， 你看行不行？嘿，我一跟他征求意见，他拿起把来了，往这儿还闭上眼睛，还咬脑袋，还掐手指头，在那，哎呀，自己的事儿嘛，可以试一试吧。你咬什么脑袋，你也不怕散黄？ 你才鸡蛋脑袋呢， 对不对？你 咬，我说的没错啊。 怎么？ 好多事情你就是要试一试，实际上我那就是鼓励你干呢。 什么叫鼓励啊？ 啊， 干就是干，不干就是不干。 啊， 什么叫试试？我手里头有两瓶药 啊， 一个是糖做的，一个是耗子药做的，哎呀，也不知道哪边事，你尝尝试试试试。 你有那么强的吗？ 你做买卖没有试的， 那要依着你呢？ 做买卖你就得横下心来，对不对？你闭上眼睛 啊， 这叫小卒子干活，你是破釜沉舟， 花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嗯， 砂锅捣蒜，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哎，小鸡吃米你得强弩，瘦驴拉硬石你得撑住了，打重量你得冲胖子呀。你甭说没钱，你甭说有钱，你甭管这生意是什么样，你也得是屎个浪趴在那个铁道上愣冲那大铆钉，是那个癞蛤蟆上马路你愣冲迷彩小吉普。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您听啊，他全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你那阵没干，现在干也一样啊。 什么现在干啊？ 啊， 我现在干干嘛去？人家过去，人家艰苦创业起家的，人家现在嚯，人家整个一个宫殿建筑 啊， 大红毯铺地，绿瓦红墙， 就是 啊，我顶风呛雪扎一小麻绳，二分，我干嘛呢？历史回顾展 啊？什么叫历史？ 寒碜别人还寒碜我自己？ 这可不叫寒碜。 怎么？ 我告诉你，你的眼光得看远着点。 你说别人行，你别说我 啊， 我眼光看不远。哎，咱们中国有个深圳，知道吗？ 谁不知道改革开放的窗口？ 现在你知道它是窗口了。15年前你知道吗？ 15年前不知道。 不知道吧？ 嗯， 我就知道。 哟呵，你有远见。 那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呀，这地方好啊。 哦， 哎呀，这个地方那边还靠着香港啊。 哦， 香港比咱们有钱吗？ 哦， 是吧？那边是广州啊。 嗯， 广州人脑子活呀，是吧？哎，将来这儿是要给点政策，搞个特区能发展起来。哎，后来不怎么。我没见着他们就起来了。 这是你想出来的？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这是党号召的。 反正党号召他也跟我想的差不多吗？ 哎，这话倒对，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啊，我当时想的比这还多呢。 你说什么呢？ 在蛇口那儿要干一个集装箱码头多好啊。 花花 城里咱们搞这个加工事业 啊， 啊，边缘地带咱们开发旅游事业。 花， 咱们房地产盖大楼， 不错， 盖个艺术家别墅。 嗯， 我住第三层 啊， 戴志成住门口。 哦，我给你把门去了。 你解决无业游民就业问题，那个 没听说过啊。 啊，你说当初我要去了，我何苦现在在这儿？ 不是，您等等，说那么热闹，深圳你也没去。 你又提这事儿，

那小孩的鼻影就出来了，哎，笑了，不疼了，哎，我这挺神奇的，哎，我这不由自主的起来，我就进去了。 按照王建生自己的话讲，等到想学了，身上哪儿哪儿都带着一股劲儿。当时清华池只有他一位学徒，师傅有五六位，所以只要他有需求，每位师傅都会教他。后来王建生正式拜传统修脚术第三代传承人杜德顺和刘振英为师，成了他们俩的关门弟子。那时候王建生每天的工作就是练习基本功。 我们基本功都是一般都要先推手，必须手指有力，你手指有力之后你才能捏住刀，指甲脚垫比较硬，那可能你必须有力，你没力的话你就跑刀，是吧，那刀子跑了，要不然你就洗不掉蹭，我们就放箭跑刀了，一下拉着客人了，啊，必须又有力，再就削猪盘儿，啊，叫推手削猪盘儿，这是我们基本功，哎，这个手指力腕力，啊，指腕功叫指腕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呀？吃刀要稳，轻线看准，这动作要轻，就腕活灵敏。所以轻线，你看我们不管修指甲修脚垫，就指甲我们要修什么呀？圆。滑谱就指甲，我希望这哎一摸特别圆滑啊，我不能拉手，对吧？脚垫我拿手指一捋啊，平光净，修平要光要净，不得磨尘。但是你修完这一串了哈，刮袜子，那你就问题了，那说明你这不没到家。 到现在，王建生右手的指头上还都是磨出来的茧子，虎口处一道伤疤。也是当初练习基本功时留下的痕迹。 都要起泡起茧了，刚出练的时候，你说这老这磨嘛，这都得都要起泡的。现在我拿刀子糊口，都你看，这都拿刀子磨的嘛，嗯，这就是刀子，对。 在练习了大半年基本功之后，王建生终于坐进了那间屋子，开始接活。在师傅的坐镇之下，王建生第一次给客人修脚就闯了祸。 那给客人就当然生人不行了，都是一般的师傅老主顾，熟跟你熟了，小文这个初次修脚给他修一修，就偏脚垫，我看挺好脚垫啊，当你基本功呢还练得不扎实，真是一刀下去一下就减血了，那血蹭就出来了，当时的汗出来了，你知道吗？就不是左侧了，有师傅在旁边看着呢，师傅在过去拿手一摁，起来。起来，他坐那儿，哎，修，待会儿把片完了，哎，上点药，哎，就没事儿。完了，直接说客人，你说对不起啊，这是我徒弟，特殊的多帮忙，就是客人，他没事儿，那学徒嘛，都经历过这个是什么啊？先话别害怕啊，我相信能干好，下次我还找你啊。哟，当时话特别感动，所以就更坚定了我学小的这个信心。 渐渐的。王建生在清华池能独当一面了。1980年，他在北京市开展的技术大练兵活动中获得了北京市技术操作能手称号，每天接待的病人最多的时候能超过100人。但是随着后来新型洗浴中心的迅速崛起，当时洗澡为主修脚为辅的清华池经营跌入谷底，修脚师傅只剩下五六个人，很多人都换行了。 你看到了80年代以后呢，就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咱们这个打破了那大锅饭、嗯、很多像我们干从事服务行业的都跳槽了，那时候都当工人光荣嘛哈，都去调工厂去了。那年代我思想也动摇过，80几年嘛，82年、83年、84年，就那个年代，都走了。就我们原来清华池，走一下走十多个，肯定你在这其中，你的思想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且那个年代我20多岁了，搞对象也确实也不好搞，那年代所以思想也动摇过，但是还是坚定下来了，没有走。因为从我师傅他们年代就是坚守一个什么呀，要把这个修治脚病这个行业啊。发扬光大，成立一个脚病专科医院，是吧？我就说句话，他们有肛门科，是不是有皮科，有外科等等。我们不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设立一个脚病专科呢？在这种观念的这个引导下，我一直就没有就放弃这个行业， 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上。 随着人们逐渐住进了高楼，公共浴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这澡能在家里洗，脚却不能在家里修。修脚和足疗业务逐渐成了清华池的主心骨。为了能够传承技艺，适应时代的发展，有朝一日成立脚病专科，黄建生专门买来医学专著，包括皮肤病学、药物学、卫生学等等，不懂就找专家讨教。他把修脚技术和医学理论相结合，开创脚病治疗新天地。 修脚呢，它跟那个咱们那个针灸啊、按摩呀、堪称三大国术，但是针灸和按摩呢，它都是纳入了医学的范畴了，唯独修脚没有。但是修脚呢，又是咱中国特有的，外国没有的。咱们也可以说，咱们这个行业本身就一只脚在医学门里，一只脚在外。我们弥补了这一些方面某些不足。你像治疗鸡眼猴的医院就是冷冻，我们可以药物治疗、手术切除等等。你像灰指甲，我们通过我们风包销，那很好的达，至于现在在86%-88%的这个概率，相当不错了。 我都修了最后得有好多好多年了，开始不懂，捏完治拔指甲， 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可能。他给你坐 着 用刀修， 谢谢你啊，弄完 了吧。老顾客离开的时候，伸出双手与王建生挥手告别，这是发自患者内心的尊重。正是这双手呵护了人们行走千里的双足，很多病人都会亲切地跟王建生喊王大夫。 过去来讲，我们都是叫师傅，过我学从这叫师傅。没有这叫大夫，没有叫大夫，70年代，这叫师傅，老师傅好。但是可能现在叫大夫呢，可能人们更多的感受呢，就是我们到医院看病，大夫是吧？这种思想的观念可能有很大的，这观念上有很大的关系。不像我们70年代那会儿比较陈旧了。首先来讲，患脚病人群越来越多，只有他亲身感受到了。我得脚病了，到期望值很简单的给我处理掉了。他从他的思想内心观念，他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延伸，他对我们这行业就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其实现在对我们这行业人们比较尊重，而且学这个行业的人也越来越群体越来越多。 2009年，清华池修治脚病的传统技艺列入北京非遗名录，2014年年底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清华池修治脚病传统技艺也有了第五代传承人。当初那个第一刀就给自己师傅闯了祸的王建生，对于自己的弟子是倾囊相授不藏私，只不过自己生生被修成了脚病患者。 当你是学员吗？他怎么练基本功啊？拿我脚练吧，给我修出个欠甲来了。但现在又修好了，但现在可能两三月、三四月修一回。 明年王建生就要退休了，成立脚病专科医院，让修脚脱离服务业，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因为这是从王建生师傅那一辈开始，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期待着的梦想。 整40年，我76年从事这个，到终点了。那60，你按正常程序该就是办理手续，办理手续。当然讲这种工作没有终点，还得要干下去。那有时候回想起来也是啊，你说这一晃40年了，弹指一挥间，真是。但我现在说40年有没有遗憾？我觉得没有，也唯一遗憾的，我觉得在我退休之前。我们这个行业还没有纳入医学范畴，因为从我师傅那时候他就想纳入医学，到我这40年了还是没有。但我相信啊，我们这行业，是只一时间的问题，早晚会纳入医学范畴。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双足的呵护者》，采访陈默，播音郭伟，录音合成陈默，监制张有信，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对很多人来说，面人是童年不可缺少的记忆，而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的第二代传承人郎志力来说，面人是他付出一生的心血。 稳准还得快，稳呢就是手不能哆嗦，手一哆嗦你这个就安错了地儿；准呢就是你在不哆嗦的情况下赶紧的就看准了这地儿，你就安上眉目眼儿。快呢就是你要是慢了，这么一点点的面它就干皮儿了。 郎志力生于1942年，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现在做起面人仍然是信手拈来。他说虽然做的是面人，但是下手可不能面。 今天咱们是要做一个 做个小娃娃吧。 这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块面一块面的，也想象不到这些面它怎么就能做成小娃娃哈。 看我现在做头， 做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您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它是什么模样，是吧？ 是 这拿这么个竹签子。 对，这竹签是永远能用 的。把它的这个面部 头型 给做出来， 然后做眉毛眼睛， 这把眼窝给做出来。 对，这眼毛 眼睫毛 黑白眼珠。 嘿，我看您稍微一弄它就成型了。这 老黄，你说几十年了， 这也这么多年的功夫积累的。 几分钟时间，一个栩栩如生的面人娃娃就在他手中诞生了。面人也叫面塑，民间称为江米人，它的溯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俑和汉朝的傀儡，而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是在南宋的《东京梦华录》。文中写道：寒食前一日为之吹熟，用面造早旗飞燕，柳条穿之插于门楣，谓之紫推燕。说的就是寒食节前，人们把面捏成燕子形状的面食，来纪念春秋时期的一位忠臣介子推。慢慢的，集市上出现了专门捏面人的师傅，在他们手中各种人物动物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尤其是小朋友们的关注。郎志力的父亲郎少安就是在12岁的时候无意中走进了面人的世界。 我父亲小的时候家里头也比较穷，然后他做小生意，什么卖臭豆腐啊。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在白塔寺那儿看见这个捏面人的这师傅姓赵，我父亲就成天的不做生意了，就在他那儿看着。晚上回家以后没卖钱呢，家长就得问他，他说我在白大寺那儿看见一个捏面人了，我特别喜欢，我这几天天天的去看。这么着爷爷说，那你要是这么喜欢的话，我就带你找找人家师傅，说这师傅还就住在咱们家这边。后来爷爷就带他去了以后，赵叔一看，哟，这不就是天天站在我那儿什么，有时候给我帮我买饭买点水，说这孩子我挺喜欢的。后来就那天 爷爷就说那你就拜这个赵老师为师吧，赶紧的磕头，这么着就在赵老师家磕头拜师 啊。那时候您父亲是 十二岁， 一边学一边捏，郎少安慢慢明白了面人的门道。那时候光捏面人还养活不了一家子人，他拉过洋车，卖过臭豆腐，卖过烤白薯，做些小买卖来维持生计。而正是这种走街串巷，也为他积累了大量的面人素材，越来越多的面人作品被创作了出来。虽然郎少安的手艺越来越好，不过捏面人仍然只是他的副业，因为微薄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生计。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郎少安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让他的面人从养家糊口的街头手艺登上了大雅之堂。 就是五六年我父亲那个在哪儿中山公园参加了一个展览，也是民间手工艺的。父亲做的是一个智取华山，展览的时候呢朱德去了，说现在这个人干什么呢，说他现在没有专门的干这个，还在卖烤白薯，说他有时间呢就做点儿。那像这样的人咱们应当给他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在有一个地儿能够让他们专心的研究一些个自己所喜欢做的东西。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吧，也有人邀请去国外去参加那个展览。56年英国参加了一个民间手工艺的展览会，各大报纸一登，面人郎今天出国了，就全知道了，全都认可他这个面人郎，因为他本身姓郎，捏面人的姓郎，所以就叫面人郎。 面人郎的称号从此叫开，冰心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面人郎访问记》，描绘了郎少安做的一件打堂锣。文中写道，一副带棚的挑子，上面挂着几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钟，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筐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可见面人郎的逼真与细腻犹如工笔画一般。对于冰心的这次访问，郎志立还记忆犹新。 冰心老人去的时候呢，我就在边儿。冰心说你现在带了几个徒弟，就指我，这是我女儿，也是我徒弟。最后访问完了以后呢，让我带着冰心去的资料室去看我们做的那个活儿。完了冰心还跟我说，跟你父亲学得好好的，得把这技术继承下来，还不说喜欢不喜欢那老人特别慈祥。 对，然后这等于是对您的一个嘱托哈。 对， 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0年了，对，这还记得当时的那个情景 就一直本着他说的这个方向我去努力吧。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从小耳濡目染，郎志立对面人情有独钟。1957年，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15岁的郎志立和父亲一起成为研究所的第一批面塑工艺美术师，也将捏面人变成了自己的正式职业。 那说说您吧，从小跟着父亲应该先走街串巷，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能打上下手了？您还记着您 五六岁 啊？ 那会儿他比如说捏一娃娃啊，这娃娃就先爸 您这娃娃待会儿手里头拿着什么呀？他说拿个兔子，那我就那个兔子，我说拿糖葫芦，那我就捏一糖葫芦 啊、 哦嗯， 先打下手， 对， 嗯， 这样呢，我们捏出来这个呢，他也省一点功夫，他能再捏一个娃娃。我是、 嗯、 1957年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以后呢，就是子承父业。我父亲呢就让我去，这样呢，1957年就正式的跟我父亲一起天天上下班学。我虽然我小，但是跟他老人的那个想法有的地方还是不一样，所以要是两个人探讨起来呢，互相还都有提高，都有新的认识。这样呢，就是在研究所吧，我就开始了做整个的人。做整个的人呢，也是开始就是捏小娃娃。1958年，那个有一个人大会堂建成以后，不是要献礼吗？那我就做了一个穆桂英， 做了穆桂英， 结果还得到了好评。 这穆桂英应该是您第一个大家也认可的一个作品， 对，从那以后，什么少年宫啊，也请当辅导员。 郎志立和父亲还不断对传统工艺进行改造，经过反复实验，他们在捏面人的糯米粉和白面中添加了适量的蜂蜜和甘油等配料，解决了以前在制作面人时经常会遇到的开裂发霉问题，让作品可以保存数十年。随着父亲年龄增大，传承面人郎的重任渐渐落到了郎志立身上。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郎志立的所有心思都扑在面人上，这种全身心的投入让他也创作出了很多从来没有在面人历史上出现过的作品。 跟孩子出去吃饭，完了吃完饭以后，我就说哟，这保育壳有用没用？扔了你看里头那么漂亮多好看，我要在里头琢磨琢磨做个东西，所以就是拿回来。孩子还说拿它干嘛呀，人家都不要的东西，我说我要。另外呢，出去的时候跟老头出去串门去，走到朋友家里的那个院里头，你看哟，你们家种的这葫芦真好呀、那个哎，你要喜欢，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俩。这么着回来先琢磨这葫芦怎么破，里头捏什么东西。 在葫芦里头捏人原来好像 也没有 吧？ 没有。 对，这也是您琢磨的， 也是我琢磨的。 是 干我们这个吧，我老觉得我什么时候也离不开，想我这个用得上用不上，这也可能算毛病，也还是算钻到我这行业里头出不来。 这是真爱啊。您这是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郎志立做的面人不仅比父亲做的更细致，他还将面人的尺寸进一步压缩。原来父亲在一个核桃中能放下一个面人，他可以放下18罗汉。不过这与他在一个不到10厘米长的葫芦中捏了水浒传中的100单八将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100单八将呢，是一个是瓢葫芦做的。这个瓢葫芦我锯开以后，我就想这做什么，后来我就跟老头商量，要不然咱就做一个100单八将。我说这100个人搁里头，半个葫芦里头搁54个人，每个人的那个姿势啊形态还都不一样，还可以有山有水。面人里头也没人做过， 刚开始做没有经验， 嗯， 也没有什么哪个可以借鉴的。 做一百单八将哈，您这是最难，它难在哪儿呢？ 难的是布局， 布局， 嗯嗯，你还得每个人形象不一样，然后还不能互相的挡住，还得把他那个服饰也得区分开，颜色还不能靠， 嗯 嗯，另外呢，这个应该有山呐、啊，有树啊，都得搁上，哎，做完了以后效果还行。 郎老师，如果采访啊艺术家哈、啊，都会有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经常得不到答案。 嗯， 就是您最满意的一件作品是什么？这在您这儿有答案吗？ 应该是全满意，不满意我就不做了。 啊，就是您的每一件作品其实都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左思考右思考完了以后，才定下来做。 就这样，郎智力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杰出代表，出访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的面人带到了世界各地。一次出国访问时的偶遇，让郎智力觉得自己和父亲与面人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也让传承这门手艺的决心更加坚定。 80年我第一次出去去的是夏威夷， 嗯， 夏威夷那儿呢，你说也巧，就一个外国人跟翻译那儿聊天说了半天，完然后翻译跟我说我们俩说了半天呢，是问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姓郎的也捏面人 啊？ 我说认识，在我说他是在什么时候认识？他说是在56年在英国。我说那是我父亲，他也挺激动，我也挺激动。 啊、 他说呢，当时是我父亲送给他孩子一个和平鸽。到这儿到夏威夷以后，一看到我，他就想起这事儿，哪那么巧？又是我父亲，就说交接的朋友吧。 嗯， 25年以后，又碰上我。 这也是因为面人其实结下的 缘分。 一年前，郎智力做了白内障手术，即使现在捏不了太小的面人了，但是他还坚持着不断创造新的作品，很多现代题材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加入了新鲜血液。2008年，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郎智力除了自己捏，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让这门技艺有更多的人认识，他比原来更忙了。如今，郎智力也收了好几个徒弟，每到上课时，他家不大的客厅里就挤满了人。对于未来，老人也有自己的希望。 毕竟70多岁了哈，我的想法呢是，能再多带几个徒弟也好，学生也好，能让大家再多点人普及到这个北京面人的这个技术是最好的，因为我也有传承的任务。另外，如果扶持的话，就是说这些个学生是不是也应当给他们点儿什么收入，扶持一下，这样他即便能学，他也能踏实。我想的是，我教的人，我一定让他，能做出好的作品，然后呢，让他也像我似的，再那个上一台阶儿，这样呢，也不辜负我父亲对我的希望，也不辜负国家对我的现在的培养。 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小面人大魅力》，采访赵鹏，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再说就不说你们家的白事了 啊， 说你们家的喜事。 我们家还有喜事，

听他言来气势了胆，儿媳妇说话太野蛮，摔折我的眼袋，反说我不对，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到这个夜晚呐，我拿什么抽烟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等等等等，别唱了。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每一个节目必须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结合，那必须要深刻的政治内容，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结合。通过艺术形式，是歌颂这段，是这段是批判。是讽刺，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通过艺术形式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 好， 演的节目 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当然了，当然了。你看去年吧，去年夏天啊，有暖瓶厂找我到曲团呢，找我，非叫我去不可。这个暖瓶厂他们生产暖瓶，每月的计划呢，生产指标是10000只暖瓶。可是到那月呢，月底29号了，生产了8000只暖瓶。 有29号才8000只， 对， 那算完不成正的。 就是啊，厂长书记着急了，怎么办 啊？ 到曲团找我，我接了去了。我就去了， 你能有什么办法？ 说呀，说演节目啊，说一段， 听你说相声。 就听我这相声。全体的职工干部连领导听我说一段，我说完一段相声，大伙哈哈乐呀。完了怎么样？月底31号，生产暖瓶15036只。 嚯！两天一宿，超额50%。哎呀， 也不算快 啊，还不算快。 那月有31号， 好嘛，那也太神了。 有31号，你那个多 听你节目听的。 哎呀， 这没什么， 没什么。咱们近郊区哪个农场的园艺队 啊， 园艺队他们苹果树、桃树、梨树，苹果该摘了 啊。 这个队长到了一看，哎呀，不行，苹果不能摘。 怎么不摘？ 树上的苹果像海棠果那么大个儿， 好嘛，变了葡萄架了。 怎么办 啊？怎么？ 队长一看，这怎么摘苹果？想起我来了 啊！ 曲团吧，找我吧，开车把我接去了。我到了， 你有办法吗？ 说呀， 啊， 说一段， 说一段 啊， 给苹果树说相声。 对了，广场露天演出 啊， 连苹果树带人们都听，职工干部连社员们，大伙儿围着听。我来一段， 来一段， 说了一段。哗哗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跟着包上长， 哇， 一会儿的功夫 啊， 全变小西瓜， 哇，越说越悬了。你的艺术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还不新鲜。 在北京有个好养蛐蛐的老人 啊， 叫王长友 啊，知道 这老头好玩蛐蛐多少年，还有个过冬的蛐蛐，越冬的蛐蛐，斗蛐蛐从来没败过 啊。 夏天斗蛐蛐咬 啊， 嘴上这蛐蛐叫金头虎。 哇， 金头虎 啊， 多棒啊。有一天我说，王老，听说您这个金头虎厉害呀。我来了，我瞻仰瞻仰看看吧。 看看吧。 老头说，好，看看吧。大蛐蛐罐搬过来，打袋一瞧，哟， 怎么了？ 蛐蛐打蔫呢， 有咬完。 老头叫哟，我不要紧，别在这儿，

开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在老年朋友中间发病比较高的一种症状，叫尿失禁，它的调理和保健。为什么要说在老年朋友中间呢？我首先给大家说个例子吧。我结识一个海淀区的一位女士，70多岁了，是一位学者型的这种老年朋友。她呢就跟我讲到过她的痛苦。由于在过去啊生育比较多，有那么4-5个孩子，所以养孩子、教孩子、抚育孩子，虽然都成才了，是很辛苦的。到了老了以后，60多岁就发现一个最糟糕的事儿，就是老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小便。在家里啊，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了，是吧？高知嘛，在家里稍微不注意，比如有时候就是在厨房里边开开水龙头，洗洗菜，淘淘米，哟，就感觉那个小便呢就不由自主要移出了，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就急奔卫生间，使自己啊感觉到精神上压力很大。到了后来甚至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这种什么运动，不淘米，没听到水声，有时候去打个喷嚏，弯个腰，哟，小便有时候都不由自主的出来了，感觉的是怎么回事？说真的就老成这个样了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便呢、是我们人体中间的一个排泄物，它有一定的味道，而且在不同的季节的话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困扰还不一样。你像冬天大家都求一个干燥，一个松软，一个暖和，你那个突然一下小便失禁了，就把内裤弄得湿淋淋，那种冷飕飕、潮阴阴的，你说舒服吗？不舒服，赶快的换，是不是？如果到了夏天，夏天大家都知道，夏天热，人都穿的比较少，你要是出门，突然的话，因为一个喷嚏，或者因为急走两步，或者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哟，突然出现小便的溢出，把内裤啊把这些打湿了，甚至就在你那个所站立的下边就出现了点点的尿迹，那真的让人十分的尴尬，很难受。他就说怎么回事，到底到医院进行了有关的一些全面的检查。现在医院大家都知道喜欢查体，哎，而且喜欢检查从头到脚有关无关的都查完了，最后说什么呢？是年纪大了出现了这种尿道啊这种括约肌它的收缩功能的紊乱，也就是说管不住了，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没把门的了，他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哦一松弛了以后小便就出来。还有呢也跟他解释说，你可能是因为年纪偏大，你过去呢生育的次数比较多，你的盆底的肌肉啊这些张力啊都不行了，所以有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 但是有些男性朋友也跟我反映到过这个问题啊，男同志没生孩子吧，对吧？尤其到了六七十岁以后也出现这个事儿，说糟糕得很，我过去出门呐、啊，我喜欢坐车，为什么呢？因为坐车老年人嘛，现在大家都知道真老爱幼，给你让个座儿，你坐点舒舒服服的，不辛苦不劳累。他说现在不行，我经常就要骑一个车出去，为什么呢？一旦有了这种尿意尿感的时候，我必须赶快就近拐进那些小胡同里边去，怀疑到那些没有人的地点去，为啥呢？赶快撒尿，不撒的话小便有时候自己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的话，当然男性朋友很多就与前列腺有一定的关系，怀疑有增生啊，有肥大呀、啊，往往就从这方面去吃药、打针、手术做治疗。但是有些朋友跟我说，当时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做了这个手术以后，但是没想到半年以后好像又有点不对了，先就是尿频了，小便的次数多了，后来呢就有点尿急了，有点尿意就赶快找，到最后又开始出现管不住尿失禁。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种尿失禁的问题啊，从肉体上到精神上给朋友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真的是有些人都感觉到，我怎么人活老了越老越没出息了，尿都管不住了，经常自己弄脏自己的衣服啊，自己都感觉到精神上很痛苦的，当然身体上那肯定更难受。这是什么问题？我给大家讲啊，现代医学的说的一些问题都不错，有些说你这个可能是有感染啊，比如有尿道的炎症啊，或者有膀胱的感染啊等等，或者说你前列腺出现了问题啊，其实这些说法我觉得从现代医学说都是有依据的，但是治疗起来效果十分令人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尤其是作为女性朋友啊，医生检查的时候结果认为这都是与体内你的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你人体内脏各个功能的衰老有直接的关系的，好像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必然这样的，所以弄得这些老年朋友啊真是十分十分的讶异焦虑烦恼。有的没办法，老年人重新又穿上了治疗裤，为啥呢？因为人不可能不出门，尤其是还走得出去的，哦，就用这些被动的办法来暂时的得到一个解决和一个报复。其实我给大家讲啊，作为这种尿失禁，在我们祖国医学中间认为这是啊，这种水的管理和代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的人说为什么说水呢？尿属于什么？尿属液体嘛，是水液嘛。中医中间啊，古老的《黄帝内经》就有那么一段话，我给大家再说说，它叫肾主水，直湿二便，我们这个小便就是排尿，对吧？哎，就是，然后呢，管理了膀胱的开火，实际上这就很细致的描述了我们小便如果出现了变化的根儿和发展的过程。小便之所以管理不了，先出现每天排尿次数的增加，就是尿频，以后呢觉得约束起来困难，就是尿急，到最后就管不了了，就出现尿失禁。都是肾这个五脏之首啊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五脏之首会出现问题呢？我给大家讲，其实这点呢这个现代医学提的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人的衰老过程。男性朋友会衰老，女性朋友也会衰老，只是说如果你要是保养得当，你那种衰老啊是缓慢的，是可控的，不至于就出现这么严重的尿失禁。也可能你最多就次数稍微多一点啊，但是你每次还能够得到基本上的控制，这就与我们要给今天说到的朋友们的事儿说，实际上这就是你肾虚肾亏的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说白了，肾主水，直湿二便，管理膀胱的开火。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因为他的先天的问题，尤其是后天的问题，他的经历不同，他可能出现他的肾啊中间的亏损的程度是有所差异的。像刚才我说的那位女性朋友，她第一个生育的比较多， 第二一个的话，工作的劳累，加上他自己跟我讲到的他的那种辛勤操劳的经过，所以使我联想到他的这个什么呢，符合中医说的劳伤肾。过度的劳累，长期的疲劳，会使每个人肾中间的这些精微物质的消耗程度不一样。有的人他虽然消耗得多，但他善于补养，善于保养，他亏了他及时补上，所以他可能是同样的年龄，他就比起他其他同龄的朋友呢，就显得要亏得少一些，亏得慢一些，亏得轻一些，因此他可能就没有出现尿失禁的问题，他最多就是尿频一点，次数稍微多一点，但是呢，他自己能够控制得到，这就是一个好的问题。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要认识到什么呢？就认识到之所以出现尿失禁，它是因为肾虚到了一个很极重的程度。它极重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它不能够很好的储水，它不能很好的对膀胱这个括约肌啊进行有效的调控。这种问题在祖国医学中间呢，称之为叫元气正气的衰微。为什么呢？气嘛，气是一种动力之源，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他肾的整个的主水的运作过程呢？就是因为肾气极度的虚了。肾气为什么会虚呢？是由于肾中间的一种叫肾精的物质。这个肾精呢，就藏于我们肾脏，它有五脏六腑的工作所产生。比如你吃的食物，你吃的营养品，你吃的保鲜品，都可以化为肾精，化为肾精以后储藏于肾，由肾所管理，最后怎么呢？然后来使用起来，作为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各方面的一个气源之头。所以也就是说，肾为气之根，肾的动力强了以后，就像那个水龙头一样，你这个水龙头是一个质量很好的，制造的非常好，做工也很精细，而且非常灵敏的这个水龙头，你可以拧到一滴水都不漏出来。但如果那个水龙头已经都滑了丝，是不是啊？而且它之间的橡皮也老化了，最后你再怎么拧，那个水龙头还是滴滴答答的在往外滴水。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问题呢，就是与我们肾精是否得到很好的呵护和保养有直接关系。精满则气壮啊，只有肾精饱满了，你的肾的动力才足，你肾才能很好的行使它的功能。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朋友，我还是建议你及早的从你开始尿频开始就要开始注意这个问题，那就是肾虚的开始了。不要等到了已经出现严重的尿失禁以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出现了尿失禁你也不要害怕，你及时的很好的补肾，就能够把这个问题慢慢的调理保健改善到位。也就是说，补肾是解决这种尿频的最好的方法。补肾用什么呢？那就要用蕴藏着最丰富的补肾物质的食物药物来帮助你。根据我们中药书籍上的记录，海狗鞭来自于北极，它具有强大的补肾益肝的作用，它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劳累对人体带来的肾精的过度的透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化验的话，在各种食材中间、药物中间，海狗鞭中间含的补肾的物质基础叫肾活磷脂啊，最为丰富，高达我们人体的100多倍，而且它直接补益我们人的气血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话，是牛肉的20多倍。大家都知道，阴阳气血为人体健康的保证，而肾阴肾阳又是我们人体真正的最重要的保证，那就是根中之根啊。所以说中医提到肾者是着强之官，而且你只有补好了肾以后，那么你才气根得到巩固，你才能够使对于这种泌尿系统进行全面的很好的调控。所以说来说去啊，这儿就给大家强调了，尿失禁不可怕，你要找到它的病根儿才重要。补肾就是对它一个 最好的全面的解决的方案。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口边特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如何对待隐性更年期。对于40多岁，那么这个中年女性的话，经期延长啊，经量减少啊，那这就表示一个更年期啊即将的到来。可是30多岁出现这些现象的话，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不应该的。月经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所分泌的内分泌激素发挥正常调节功能而完成的。一旦的卵巢退化了，雌激素、孕激素分泌减少了，或者是乃至消失了，月经也就开始变得呢不规律，所以最后啊，完全呢表现出来是绝经。虽然女性的卵巢退化跟年龄呢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她要是处在一个过度的紧张状态，神经系统紧张，工作上的压力大，或者精神受到一些刺激，或者还有一些寒冷的刺激，劳累的过度，心情的郁闷，还有营养不良，这些因素，外在因素啊，都会造成呢他体内气血不足，肝肾亏虚，气死血瘀，寒湿啊，就是积瘀啊，这个宫包，从而加速了卵巢的退化。如果及早的进行调理调养的话呀，那么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更年期提前的到来，避免隐性更年期呀，这个很多症状的这个提早的出现。所以咱们呢有很多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说哎没关系不管它，咱们凑合凑合，也许回头啊下个月再下个月就缓过来了，不是那么简单。有些情况咱们了解了自己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啊过度紧张，压力过大呀，或者是心情不好啊，过度劳累呀，还受寒冷的刺激啊，还有一些自己啊就成天像减肥，你像减肥，你必然造成的你摄入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你是减少你的营养元素的摄入量，最后造成你的气血不足，肝肾亏虚，气死血瘀，还是积郁包宫的话，你值得不值得？所以这个问题呀，咱们还得要对待人是应该全面的来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平常啊能够做到什么，要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才行。当然咱们说这个气死血瘀常表现出来是什么，月经啊延后，量啊比较少，而且颜色非常这个发紫，颜色深，有而且呢还可以排出来呀，月经来的时候有淤血的块儿，小块儿血块儿，小腹啊胀疼，伴有精神的淤郁烦躁易怒，胸肋胀满，这些症状这表示什么，就是你体内的气血不调，气死血瘀。 还有呢，有的是气血两虚，表现是啊，月经的时间呢逐渐的延后，经量少，经血的颜色很淡，不是血的颜色，很淡很淡，粉红色了。伴有呢，脸色微黄或者苍白，头晕目眩，神疲倦怠，头疼心悸失眠这些症状，这表示什么？气血两虚。还有人呢是肝肾虚亏，常表现呢是月经延后，经量稀少，伴有呢形体虚弱，腰酸，腿软，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就表示你是肝肾的虚亏。还有的呢是痰湿阻滞，表现是月经啊，前见少，那个带多，颜色白，伴有形体啊肥胖，胸闷啊，脘胀，头晕，嗜睡这些症状。第五种还有寒凝经脉，表现是月经延迟，小腹冷疼，得温则湿，就喜欢温和的热的，伴有胃寒的肢冷，大便溏稀，白带量多，这些症状就表示是寒凝经脉，就是你的自己的经脉受寒了，受的影响。所以说很多的情况呀，在女性身上，你三十多岁了表现出来你未老先衰，就跟四五十岁似的，你那个都出现了更年期症状了，你还不注意行吗？那必然是影响你呢下半辈子，你还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呢。所以咱们千万要注意出现隐性更年期，不是说哎呀你说我觉得挺开心的，这个月经早结束，绝经了以后就省心多了，不是这么的，你是一种已经影响到了你的健康疾病的状态。这个隐性更年期并不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而是违背了正常的咱们的生理的这个过度的这个状况才表现出来。咱们都知道更年期的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内啊一种生理的过程，一个过渡的阶段，这是必然的。因为雌激素孕激素的减少，雌激素是女性卵巢中间成熟的卵泡分泌的一类激素的总称，属于类固醇激素，可以促进了父性器官的发育，刺激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壁的增厚，阴道上皮的增生，乳腺导管的生长。卵巢呢，在我们垂体分泌的卵泡刺激素的作用下头，卵泡发育成熟，产生雌激素，并于呢排卵前大量的分泌出来。但是体内的雌激素的增多呀，又可以反馈的抑制垂体卵泡激素的这个卵泡刺激素的分泌，在这两种激素的相互作用下，维持了这个雌激素分泌的正常的水平。肾脏腺皮质和睾丸也分泌少量的雌激素。孕激素呢，孕激素是卵巢黄体分泌的一类激素，属于类固醇的激素。孕酮就是称作为黄体酮，活性是最强的，在腺垂体的黄体生成素作用下，成熟的卵泡破裂排卵，发育成了黄体分泌孕激素，就是黄体酮，它是作为一种保胎的作用的。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咱们说白了应该是四十多岁四十五岁左右的情况，这是正常的。可是你现在三十多岁出现隐性更年期的话，实际上也表现了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孕激素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造成了一系列那对我们的人体的整个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影响啊，以及呢一个生理上机能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内分泌系统的机能呢，非常的复杂的，它是受神经系统，特别是高阶啊中枢的控制。中枢神经系统出现障碍，内分泌系统必然就会发生混乱，影响到一些正常的生活，影响到一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的表现。所以说，隐性更年期并不是一个好现象。那为什么会发生隐性更年期呢？咱们就说了，这个咱们也都知道，这个俗话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白了头的话，就是《内经》上头所说的气情中间的忧伤对人体刺激以后所引起的衰老的症象。如果长期的受到精神刺激，或者突然之间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的话，超过了人体生理活动所能够调节的范围，就会引起体内阴阳气血失调，脏腑经络的功能的混乱，那就表现出来是早衰。当然还有疾病影响，疾病可以加速衰老，甚至猝死早亡，缩短寿命。原因是胃病以后的话，加重阴阳平衡失衡，加重气血精神脏腑的亏损，甚至导致气散精神啊精歇神去，所以呢这个阴阳的离绝呀而死亡。所以疾病呢是导致早衰的原因。当然还有平时的饮食不调、饮食不及、进食过饱的或者呢咱们呢自己呢减肥呀，一直就是营养达不到这个全面的摄入啊，这样的话就造成我们体内呀出现呢这个阴阳不调、阴阳失和。还有劳身过度，劳伤呢就是指过度的劳累引起疾病，引起呢过度的劳倦，可以呢伤及人体的正气。所以说往往这些原因整个导致我们呢早衰。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如果已经出现了隐性更年期的这些症状，那您可是千万要注意了。那咱们就得一个全身的调理。灵芝呢可以使人呢这个达到呢一个保护健康的这个作用。灵芝中间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的多糖体、三萜类、腺嘌呤核苷，还有一些生物碱，还有很多的酶类。这些物质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人体内环境，提高免疫系统功能，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呢改善我们的循环系统，改善呢咱们身体的一些主器官的功能。所以说这个可以啊，灵芝作为我们膳食结构以外的一个各种的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的一个补充，像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的补充。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的存在，咱们才可以调理的你体内不管是能量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那么这个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它的正常发挥作用加上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这个才能够维持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生命的生命力的表现。而这个灵芝中间呢含的这些微量元素呢，说实在那跟普通的化学药品是不一样的。它什么，灵芝本身是一个有生命的这个物体，灵芝是有生命的，它同样可以生长发育成熟，最后呢就灵芝孢子 对吧？它有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对于人体来说呢，有机状态好吸收，而且磷脂中间的这些微量元素呢，含量丰富，这个比例合适，因为这个元素跟那个元素咱们之间还有一个互相协调，要比例呢，这个不是啊，哪个元素越多越好，哪个元素啊，这个大量的单一的补充，所以说要使我们健康。克服你表现出来的更年期的这个早衰，就是隐性更年期，咱们呢可以调理调理自己的健康状况。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世人都知《红楼梦》，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青灯黄卷，凤姐穿越历史，旧梦重圆。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一代先贤到底是什么样的长相，什么性格，什么样的风骨，什么品格？贾宝玉到底有多少曹雪芹的影子？透过作品看作者，也许还可以了解更多。著名演员邓婕带您重回大观园，走访曹雪芹纪念馆，为您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棵恋树还在，可是树下却不见了无忧无虑的孩童和满眼慈爱的父亲，却见一位接近而立之年的男子强忍泪水，久久伫立，凝视着眼前这棵恋树。 这是曹寅，他的心中此时写满了物是人非的伤痛，父亲刚刚离世，弥留之际还在想着图报国恩，而站在树前的曹寅此时满脑子都是年幼时父亲带他和弟弟种下这棵树时的光景。为了纪念父亲，曹寅以这棵恋树为题材，请人做恋亭图，恋征名家题词。 他这个家族对曹雪芹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文化，就说家族文化，他们这个家族应该是对理学比较重视的，对他的这个主子皇帝是非常忠诚的。他们家的这个从曹寅这个为人做官这个些方面来看，也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所以一般咱们讲那个叫很正派的一个家庭，是吧？这方面对曹雪芹也是很有影响。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辈们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为了让小曹雪芹早日成才，在他3-4岁左右，长辈们就为他开蒙了。从那时起，曹家的书房里、院子里就经常能听到曹雪芹咿咿呀呀背诵《三字经》 《弟子规》的声音。 而且作为旗人，曹雪芹还要练习骑射。不仅如此，家中大人外出时常常会带着曹雪芹一起，因而曹雪芹不到十岁就已经游遍了江南。少年曹雪芹的成长，除了优渥的家庭条件，更离不开文武兼修的家庭氛围。曹氏家族历代对于子弟的培养都是文武并重，几乎每一个曹氏家族成员都是文武兼备的人才。曹雪芹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也就自然造就了他的早慧基因。 家庭的熏陶，极高的个人禀赋，使得曹雪芹渐渐有了深厚的积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巨匠，这一切与之密不可分。2013年，光明日报记者董成采写了一篇报道，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都写了些什么。10月16日上午，曹雪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四位世界文学巨匠的保护者、研究者们齐聚北京，围绕文化遗产的国内传承与国际传播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我在采访当中啊，就发现一方面曹雪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被世界所公认，另外一方面就是曹雪芹较之和他比肩的这些世界的文化大师、文学巨匠，他的影响力、知名度还有很大的鸿沟。英国人就说，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世界在纪念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戏剧爱好者也在自发地开展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但是到了该纪念曹雪芹的时候，不仅外国人对此知之甚少，我们中国人也很难参与其中。这背后啊，很多专家学者就提出来，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曹雪芹挖掘、整理、宣传远远不够的结果。 其实这远不是曹雪芹与莎士比亚的第一次交集。早在1947年，金陵大学的研究生黄龙在研究莎士比亚时遍查书籍，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本英文书籍，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龙之帝国》。这本书中有一处提到了曹雪芹，也提到了莎士比亚。虽然这本书现在已经找不着了，但是我们从黄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了酬答圣意，我祖父就宣讲圣经，并为之详述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然而作为听众的儿童和妇女是不得在其列的，而曹先生的娇儿爱子竟因偷听之故而受了责打训教。这里所提到的娇儿爱子，应该就是小时候的曹雪芹了。 曹雪芹从小生活在江宁织造府里，与洋人的接触并不算少。虽然因为是孩子而不能参加谈话，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必曹雪芹常常会像书中所记叙的那样偷听吧。在这个过程中，曹雪芹慢慢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文化。 西洋自行船，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到的一个新鲜玩意儿。所谓自行船，顾名思义，是自己能产生动力行驶的船，不需要靠人力来划。当时西方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诸多西洋玩意儿陆续传入中国，传入富贵大家庭之中。作为江宁织造府的公子，曹雪芹自然对这些东西多有接触，转而用作小说素材，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 正统的文韬武略，各种类型的杂学，广阔的眼界，特殊的生活条件， 给予了曹雪芹深厚的积淀。虽然在当时曹雪芹还不能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但不得不说，这些东西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曹雪芹的成长，也为《红楼梦》这样一部集文化之大成的巨著铺垫好了基础。 曹雪芹作为一个文学巨匠，他创作的《红楼梦》那确实是集中国优秀文化之大成啊，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末期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重要符号。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曹雪芹决定创作《红楼梦》？他又经历了哪些思想转变？ 上面我们说到了康熙南巡的事情，事实上康熙在位期间一共有过六次南巡的经历，而曹家的命运就与这六次南巡息息相关。这是八七版《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的一个片段。在《红楼梦》甲戌本的批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一夕感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曹雪芹是借着写元妃省亲说当年康熙南巡的事。那么他是怎么借省亲事写南巡的呢？ 在《红楼梦》中，贾元春省亲时，赵嬷嬷说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这个独他家接驾四次说的就是曹家事。康熙在位期间，为了了解民间情况，一共有过六次南巡，其中后四次南巡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是接驾的重要参与者。皇帝过江宁接驻跸江宁织造府，这无疑是莫大的荣耀，足以看出当时曹家的地位多么显赫。 康熙的六次南巡都是发生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事的时期，他虽然没有亲自见过，但是曹家这么大的殊荣，他一定听家里人说过好多次，所以他好像亲自经历过一般。但他也十分清楚曹家与皇家的深厚渊源，给曹家带来了百年荣华，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康熙南巡之地常需修建行宫，而且接待圣驾往往伴随着庞大的日常开销。不仅如此，曹家还要面对皇帝的随行大臣皇子的敲诈勒索，种种这些给曹家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亏空。为了保证南巡的顺利和织造的正常运转，康熙采取了一种以东墙补西墙的策略。他让曹寅的七兄苏州织造李旭和曹寅轮管两淮盐务，要他们用巡盐所得银两弥补亏空。巡盐御史是个肥差，每年除了给政府定额税银外，有大量的余银。可尽管如此，多年来造下的巨大窟窿，直到曹寅病逝也未能补完。 曹寅去世后，曹雪芹的父亲曹雍继任江宁织造使，然而天妒英才，两年后曹雍因病去世。仅仅三年，曹家连失两位顶梁柱，全家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康熙为了保全曹家，把曹寅弟弟的小儿子曹辅过继给曹寅家，并补江宁织造所。那个时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眼下的曹家竟有些要断了香火的意味。正是因为如此，曹雪芹的出生 对于曹家而言意义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篇说曹雪芹的出生给曹家带来了新希望。 所以曹雪芹出生时，曹家就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迹象。虽然曹雪芹生活富足，但他的童年也并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就如《红楼梦》里冷子兴口中评说的荣宁二府，运筹谋划者无一，这话里所说的不仅是说贾家，也暗含着曹家。康熙病亡以后，雍正继位。雍正是一位勤奋严明的皇帝，一上任他就开始治理政府经济亏空的问题。对于曹家亏空的状况，雍正也是秉公办理，常常严厉地要求曹家尽快补上亏空。 雍正追亏空追得紧，曹府也自然是天天为此事发愁。原来家中经常搭台唱戏，现在也很难再见到了。一家之主惶惶不可终日，家中其他人必然也心下不安宁。小曹雪芹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想必也早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曹家又出了一档子事，这让雍正对曹家更加失去了耐心。 雍正发现自己日常服饰的丝绸质量大不如以前，粗糙轻薄，还出现了褪色的情况。在传统社会，服饰的色彩和用料是判定社会等级关系的重要标准之一，丝毫不能马虎。皇帝的衣服那更不必说，他用的丝绸自然是要不计工价保证质量的，以此来表现天子的与众不同。现在专为皇帝制造的绸缎居然出现了质量问题，往小了说是渎职，往大了说那就是对天子的不敬。 因为这件事情，曹府被罚俸一年，后来雍正亲自召见了曹府。而关于这次召见，他们聊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谈话却让雍正对曹府的政治能力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向当时的两淮巡盐噶尔泰了解曹府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噶尔泰是怎么回复的。噶尔泰在回复中写道，曹府年少无才，遇事萎缩，织造事务交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已平常。看到这样的评价，雍正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挥笔写下了自己的评价：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就这一句话，相当于是给曹府的仕途判了一个死刑。可如果说丝绸褪色事件对曹家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打击，那么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就真正令曹家彻底衰落了。雍正六年的金陵街头照例是一派繁华，可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有着一缕萧条的光景。曾经极尽荣华的江宁织造府前，曹家一家老小带着行李吃立在门口，眼神中透露出难掩的不甘和无奈。他们即将要离开这个他们生活了一个甲子的地方，踏上北去之路。当时尚未成年的曹雪芹已经从大人们不安的面容中感觉到了他们将要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再也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他曹雪芹也将再不是众人围绕保护着的小公子哥儿了。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样的名门望族衰败至此？ 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只为完成一部《红楼梦》，一生心血之作流芳百世，祝福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红楼梦》中究竟集合了曹雪芹多少文化积淀，又包含了哪些人生感悟？档案马上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曹雪芹。雍正五年初，雍正派曹府押送绸缎入京，走到山东泰安官府驿站，换骡马，换民夫，取柴草钱粮，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着。江南知道的家人于规定数额之外向驿站多索骡马民夫，按说这件事其实不大，因为当时差不多的人都会多要，而且在康熙晚期已经形成惯例。虽然地方上不堪其扰，怨气很深，但是也没有办法，他们是钦差，如果得罪了可能有大麻烦，所以一般也就多给一些了事。不过这次曹府却被山东巡抚参了一本，雍正看到之后非常生气，因为他三令五申严格供应标准，以防破坏驿站正常运行，可居然发现还有人顶风作案，这可撞到雍正枪口上。雍正立即下旨将曹府抓起来，接着就是革职，加号抄家。 虽然我们无法从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看到曹家被抄家的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是曹雪芹一生命运中最大的转折。 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虽不是完全的无忧无虑，那也是在一家人的关爱保护中成长起来的。拥有这样童年的孩子，天性往往保留的更多，受到社会习气影响的少。 巨大的家庭变故带给曹雪芹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落差。曹家离开江宁来到京师，曹雪芹要开始独立地面对人生，然而这一切他并不适应。那么曹雪芹在京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又是什么让他萌生了著书的念头？一间普普通通的屋子里，常有两三好友围坐桌旁喝酒聊天，高谈阔论。其中一个侃侃而谈的便是曹雪芹，身边的好友是一帮宗室子弟，其中就有阿济格的后代敦诚和敦敏。也许是为了躲清静好好写书，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谋了份闲差。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怀才不遇的敦诚敦敏两兄弟，他们的家族命运与曹雪芹家十分相似，都曾有过辉煌与败落的历史。相似的遭遇和相应的才情使他们成了难得的好友，而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也渐渐对所谓仕途越来越淡然，每日只是在职位上点个卯，其他的时间要么写书，要么就与敦诚敦敏二人饮酒作诗，闲来无事便种花养草，不想其他了。 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经过了五次大的修改，跨越了十年的时光，《红楼梦》才有了最后的定稿。以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十年以来曹雪芹一定经历了许多思想的变化，才一次一次把《红楼梦》磨成了今日的样子。 我依然记得1984年底，王熙凤的第一场戏开拍，那天的情景我永远都忘不了。如今当我们提起《红楼梦》时，影视剧中的故事与人物都会一幕幕鲜活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就像王熙凤与我